5月1号开始将会利用40多天的时间，会为大家提供今年的中招政策的相关的解读，还有学科复习备考指导以及学校的招生政策的解读。那么在这个月当中，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我们会把整个这一个多月的节目排期呢推送给大家，大家呢可以及时的选择收听。另外呢，我们在今年继续我们的线上节目和线下活动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全方位的为全市的中考生提供咨询服务。那么在5月13号，那么也就是在这个周日啊，我们呢就为大家会举办一场根据中考一模题型剖析2018年中考改革趋势的网络直播公益讲座。那么如果想要了解这一次网络直播的相关的地址以及详细的情况呢，您可以提前的拨打400-600-5223400-600-5223来进行提前的咨询。那么到了5月呢，我们的高招直播咨询呢暂时先告一段落啊，不过没关系，我们到了6月份啊，在高考结束之后的第一时间就会开启我们今年高招直播咨询的第二阶段的内容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依然会为广大的高考生朋友提供我们的高招落地咨询讲座。5月12号在这个周六上午的9点，教育面对面呢会在财政部礼堂为大家举办2018高考公益讲座。这场讲座呢继续为大家邀请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京老师还有高夏老师，围绕着两大问题，一个就是如何在大平行志愿下避免退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如何避免专业被调剂这样的问题呢，为大家进行详细的指导咨询。那么现场的座位有限，所以呢请大家务必的提前拨打电话400-600-7500 400-600-7500进行提前的预约报名。那么相关的活动情况呢也会推送在我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当中，你也可以直接的来进行关注和咨询。好了，那么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了。我们今天呢继续为大家提供的是本市中招贯通培养项目的政策咨询。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城市学院和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院。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了。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中小学教材不得夹带教辅二维码。中招体检结果10号起可以查询，提醒广大考生依据体检结果填报志愿。高中合格性考试8号起网上报名，8门学科供选择。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教育部7号印发了关于2018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正在进行修订的中小学教材的使用作出了规定，要求义务教育国家课程相关学科除了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和小学科学之外，仍然使用2016年义务教育教学用书目录公布的教材。此外，教育部强调，中小学教材当中不得夹带任何商业广告或是教学辅助资料的链接网址、二维码等信息，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和学生的需求，确定是否购买磁带、光盘等配套音像材料，鼓励教材出版单位采取互联网下载的方式免费提供。2018年北京市中招体检结果5月10号到20号可以网上查询，市体检中心有关负责人提醒考生，体检结束之后，考生将会得到一张体检结果的反馈表，根据考生的身体状况，体检表上会显示合格但专业受限和不合格三种结论，考生要按照不同的情况填报志愿。 此外，考生也可以登录北京市体检中心网站，或是关注北京市体检中心微信公众服务号来进行查询。考生进入中招体检查询系统，输入姓名、报名号、出生年月日，就可以查询到体检结果了。今年本市中考体育现场考试的方案日前出台，考试安排在5月进行，具体的时间由各区来确定。除了男生1000米跑和女生800米跑之外，其余两个项目考生都可以选考。据了解，现场考试各项的测试和成绩的评定都是由仪器设备完成的，普通考生各单项的成绩满分为10分，三个项目的成绩之和与考生的过程性考核成绩一起计入到升学考试的总成绩。现场考试和过程性考试都保留原始成绩，不单独进行四舍五入的处理，考试结束之后两者相加，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处理，作为考生本年度升学体育考试的最终成绩。今年6月，本市高一学生将会迎来首次的新高考改革后的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从今天起到本月的17号，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正式开启，学生可以参加语文、数学、外语等8门学科的合格性考试。合格性考试的成绩只以合格不合格记录，不免考不补考。此外，体育与健康、艺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4门科目的合格性考试将会由各区负责组织实施。日前，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2018年自主招生初审名单陆续在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网公示。根据公示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这两大顶尖学府的初审人数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其中，清华大学2018年自主招生的报名初审通过了1172人，比去年的通过人数是849人，北京大学有1719人通过初审，去年是1522人。本市通过两校自主招生初审的人数分别为清华大学191人次和北京大学234人次，受清华北大青睐的高中生集中在人大附中、北京11学校等。近年来，为了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近日，一项针对在读和已毕业的大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80%以上的受访大学生考虑到基层就业，70%多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到基层就业对自身发展影响大。教育专家表示，目前国家关于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政策更加的完善，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意识也在增强。现在到基层就业的学生，家庭来自于基层的所占比例比较大。另外，就读地对大学生是否到基层就业也会有影响。如果未来随着教育均衡化的发展，有更多的高校建在基层，对学生到基层就业可能会有更大的帮助。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下面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继续为大家提供本市贯通培养项目的政策咨询指导。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城市学院和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院。大家有问题，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城市学院和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院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为大家提供今年本市中招贯通培养项目的政策咨询和指导。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首先为大家介绍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王秀丽。王处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再给大家介绍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院的教学副校长韩琼。韩校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北京城市学院招办副主任孙一奇主任正在赶来的路上啊，过一会儿呢，孙主任也会为大家提供城市学院今年在北京的这个贯通培养项目的招生的政策。好，那么大家呢有问题，现在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了。好，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通过一段片话和大家走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国际化、创新性、高水平、应用型为发展定位，以培养多语种赋予、跨专业复合的、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根本任务。学校坚持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需求为导向，致力构建具有二外特色的高端复合人才培养体系。经过多年的办学实践，形成了学用结合、注重实践的办学特色。2018年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拟定培养方案，包括非通用语外语人才培养项目、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师资培养项目。被贯通培养项目录取的学生入校后，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文化课程、外语课程、通识教育课程以及不同项目专业课程的学习。二外外语专业强调技能领先，注重实训，狠抓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训练，学生国际视野宽阔，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突出，综合素质高，就业竞争力强。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王秀丽处长为大家介绍啊。我们说到这个二外，其实这个算是咱们本市高校当中最忙碌的一所学校啊，我们每年四月份的时候会请二外进行高招咨询，六月还要请，然后五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会有这个贯通培养项目啊，所以呢，二外作为一个本市的一个外语特色的院校，所以呢，这个贯通培养项目也是突出我们的这种外语的特色。那么到今年，咱们二外的贯通项目已经是 第四年 的时间了啊，所以呢，请这个王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这贯通项目，一共招生是多少人？分成了几个项目？ 二外呢，刚才也介绍了，我们是从服务国家、外事外交，服务首都社会发展的这种需要为立足点。那么2018年呢，我们应该说是按照一个稳中求进、保证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思路，我们继续来开办我们的这个贯通人才培养项目。我们今年的总的招生计划是300人。这300人计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非通用语外语人才项目，它又分为四个专业，分别是拉脱维亚语、爱沙尼亚语、罗马尼亚语和波兰语。这四个专业我们都曾经在2015年或者2016年曾经招过生，他们都是中欧一带的这个语种。那我们今年呢，每个专业招生的人数是25人。那么这是第一类专业。还有一类我们叫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师资培养项目。我们这个一共招收200人，分为两个专业。一个呢是英语小学英语教育100人，还有是英语中学英语教育100人。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 招生的计划还有招生的这个分类，那么在今年整个的招生上面有什么样的变化没有？ 从这个计划的这个分配形式上也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我们的这个招生的政策每年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今年我们这个非通用语是按照专业把这个计划下达到各区的所以只有你这个区有这个招生计划你才可以进行填报。这是一个。那么我们的这个英语中小学英语教育，这个是在全市范围内招生不对各区分配这个计划指标的这一点 请大家注意。还有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录取都是按照中考的分数来择优录取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个非通用语这个项目，如果我们的专业语种录取的人数是低于十人的，我们在入学后是不开班的啊。这些这个语种的同学们在入学后需要服从这个校内的语种调剂，我们并入其他开设的语种中进行学习啊。那么在进行这个语种调剂的时候，也主要是依据同学们中考的这个分数来进行调剂的啊。这一点请大家周知。还有呢，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报考的这个条件中有一点比较特殊，因为相对于这个语言学习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啊。我们要求考生的这个听力要正常啊，包括像在语言表达上啊，一定不能有像口吃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言语障碍这样的现象出现啊。否则录取了，依据分数录取了，我们也是要取消这个入学资格的。 是，就这个呢也是为了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着想啊。 对， 因为你想咱们本身就是在初中阶段你就选择了一个七年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专业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确实只要对自己未来的这个专业选择是要负责的啊。今年呢我们是分成了两大类，一个是非通用语外语人才，一共是四个语种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师资培养，换句话说就是中小学英语老师，是中小学英语教育应该是叫 本身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名称，因为二外不是一所师资类的， 对，师范类的 学 校， 我们本身我们这个专业名称还是叫英语。那么教育这一块会在整个这个七年的这个学习过程中融入教育的这种理念是作为一个专业方向 是 存在的。 那么也就是说对于同学们来讲，我是否毕业之后从事中小学这个英语，做这个中小学英语老师呢，还要需要看自己的个人意向。 对，我们的就业是实行双向选择的，因为七年啊可能中间会有一些这个情况的变化，或者跟你最初你意向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学校呢在毕业的时候是可以让大家提供这个机会，让大家去考这个教师资格证。当然了，如果你说我这个意向只是从事比如说一些其他跟语言相关的这样一些行业也是可以的。 好，那么这是今年的计划，还有招生的项目啊。另外还有这个提醒大家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有一些注意的事项。那下边呢王处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学校这个七年大概的一个培养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呢，我们其实主要想强调两个关键词。一个呢这个贯通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北京市它一个改革的一个新举措我们也是希望用我们的这种文化素养教育来提升这个学生的一个发展后劲，克服掉以前那种应试教育的一个弊端。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词叫高端啊。这个高端呢，首先我们今年的这个专业设置啊，就是二外的外语的这方面的一个优势也就是我们教学方面的一个优势。另外呢，我们是让学生从高中阶段用七年的时间来培养一个外语的专门人才，应该说这种语种学习会更为扎实会更为扎实。我以我们的这个非通用语我们的这个培养模式来跟大家介绍啊。我们的非通用语项目这些年来我们实行的叫2+1+1+3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我们中间有两段去国外学习的这个经历啊。二是先要在二外学习，那么一这个就是要去国外的进行学习，那么再下面这个一就是又回到学校来学习，后边那三年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外派的一个机会的哈。当然这个要经过这个学校和外方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选拔啊，选择这个综合成绩优秀的同学来出去。那么从2015年已经入学的这个学生来看，那么他们是去年9月派出的那么现在当时有这个波兰语和拉脱维亚语，那么现在都在学生们大部分都是在国外在进行学习 他们都是在这个语言 的大波兰语他们对接的学校是波兰托伦哥白尼大学那么拉脱维亚语这些学生现在是在拉脱维亚里加理工大学 来进行一个对应语种的学习，包括要熟悉一些和体验对象国的一个文化，做一个基础性的学习，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培养模式的情况。 那像这个英语的这个小学教育和中学英语教育，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它的办学地址是在我们这个延庆啊，在延庆这边，具体的地址是这个延庆区的湖南东路8号啊，在那边成立了我们二外的这个冠培学院。那么用百度的这个地图和这个高德导航，大家都能找到那里啊。很多人会问说你们在哪儿啊？到时候都可以这个找去。那么我们整体设计呢，它是一个七年性的一个整体设计，那主要还是以这个内培的这个形式为主。那么在这七年的设计里啊，它要开设一些这个像文化课程啊，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还有像有一些这个他自己的专业课程，像我们基础的这个英语啊、口语啊，包括外教英语课啊等等的。那么同时呢，学校也会给开设一些像这个通识教育的课程，像大学里边有的这个心理健康呀、形势与政策呀，包括计算机应用啊这样实用性的一些政策。那么再有呢，还有像我们也会给大家开设一些像实践创新教育的课程，比如说给大家提供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包括参与一些高端的校园活动这样的机会，这是我们延庆这边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办学的情况。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啊，这个大海鸟呢想问你一下，说这个非通用语四个语种哪个更好就业啊？这倒也对，就是因为你选择了专业，未来肯定是要这个为了就业，从就业出发嘛。 这个我觉得是相对的吧，因为首先这个随着国家这个经济形势的一个发展，包括这个外交战略的一个发展，那么和这些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种交流会越来越多，那么从长期来看，也会在人才需求上也会有更大的这种空间。那么大家说这些语种，到底哪个国家，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国家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的人口啊，它的整个经济情况啊，它的这个整个国家的一个发展情况，然后再给自己来包括对它这个语言对象国的一个文化做一些了解，看自己更喜欢哪个。 是， 然后再做出一些选择。 这个如果说我们说跟着国家的整体的发展的思路走的话，想选择这样的专业，未来肯定是会有你自己的这个用武之地的啊。 对，因为本身呢，现在这些语种开设的，这个高校或者什么，国家还是对这些人才是非常 需求的，是需求量会、 就是、支持， 对， 也是支持建设专业、另外呢，我们在培养的过程中，学生除了学好自己的这个小语种之外，我们一般还会加入一个通用语种，就是英语的学习、所以在像非通用语的这个课程中，我们在课程设计上是有英语的这样的学习的，那么也就规避了一些将来在就业时候有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那么对于学生来说也会增加就业选择的一些机会。 是，而且对于外语学习，其实还是要依据个人的兴趣出发，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了，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过一会儿呢我们再邀请王处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包括志愿填报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提醒，当然了也有大家一些关注的问题啊，我们稍后呢也会为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回复。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们今天呢继续为大家提供的是贯通培养项目的政策解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城市学院和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院今天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服务，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北京时间18: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继续提供的是中招贯通培养项目的指导，为大家邀请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城市学院和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在这个时间段节目一开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呢，我们分别为中考生和高考生安排了各一场咨询直播讲座。我们在这个周六上午的9点啊，率先是在西城区的财政部礼堂为今年的高考生安排的我们的高招公益讲座，邀请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晶和高夏老师，围绕着避免退档和专业被调剂这样的热点问题呢，为大家进行指导咨询服务。场地座位有限，所以呢，请大家提前拨打电话400-600-7500 400-600-7500。那么这场活动的相关内容呢，我们也推送到了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了，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了解这一场的活动。另外，在5月13号这个周日，我们为大家举办的是根据中考一模题型来剖析2018年中考改革趋势的网络直播公益讲座。那么这场相关的讲座详细信息，您可以拨打400-600-5223 400-600-5223来进行提前的了解。好，那么继续我们今天的中招直播咨询服务啊，为大家继续来邀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王修丽处长来为大家介绍。咱们来看看这个时间段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啊。这微信网友 Nancy 呢，想问一下说，参加了二外的这个贯通培养项目，毕业之后我这个拿的学位证书是哪里的？是咱们二外的吗？ 学校肯定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啊。在这里也提前跟大家说明，因为我们这个七年大家不是通过高考的渠道，参加高考的渠道被录取的，那么最后呢，大家在第五年学习的时候要参加一个叫专升本的考试，那么最终我们拿到的是本科括号专升本的这样的一个毕业证书啊，标注清楚是专升本的。那么根据北京市的一个相关政策，那么这个专升本和可能我们以前易理解的那个社会上那个通过率非常低的那个专升本考试还是有一定差异的。这个涉及到专业性的考试是由我们学校来自主命题，那么来把握这个相关的一个难度，包括通过率啊，总体而言是非常高的。 好，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你最后拿到的也是本科的毕业证， 对， 但是是专升本， 对 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所以呢，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个就是大家怎么去选这个贯通培养项目。首先第一个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证书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必定是一个七年漫长的学习的过程。所以呢，王处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提供给大家，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适合选择这样的项目？ 其实在学习任何一个专业之前，我们都认为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那么我们在报考前，尤其是对于这个孩子年龄还比较小，我们一定希望各位家长能和这个考生之间有特别充分的一个沟通。要跟孩子做多方面的交流，帮助孩子去明确一下个人的一个学习兴趣， 学习能力和未来的一个职业选择方向。 嗯， 这一步很重要，这一步很重要。这样呢，来帮助孩子来确定想报考院系的范围和项目的一个选择。 嗯， 那么刚才我已介绍了我们本身我们学校在这个项目开办上的一些这个优势和特色。 嗯， 那么我们特别希望的是喜欢外语学习，同时具备一定的这个外语学习能力的孩子来报考二外。 嗯， 因为从现在这个年龄段大家的这个学习特长包括他的兴趣应该是已经基本确定了。 嗯， 已经显露出来了。 对， 所以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嗯，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这个再提示一下大家，在这个志愿填报上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啊。特别是学校我们还有这个家试这样的一个环节啊。 嗯， 这特别需要给大家提示一下。 好。嗯，有这么几个注意点请大家注意。一个是我们是有分数线，非通用语专业呢我们这个最低录取分数线是不低于520分。 嗯。 那么英语中小学英语教育我们的分录取分数线是不低于460分的。好，所以在这个分数之上才有填报的这个资格。 嗯。 那么第二个呢，我也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冠培本身相对于其他的这个来说还是属于一个新生的事物，而且我们近几年的这个招生政策变化比较大。 嗯， 四年可能每年都有一些这个变化啊，所以希望大家多去研读一下我们这个报考呀填报啊这样的一些原则和政策。 嗯， 不要在后来不了解这个情况或者说已经被录取了说我还想怎么怎么样。 嗯， 这样会后悔啊。所以我们在这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项目呢都是在提前批次进行招生的。 嗯， 也就是说一旦被录取了后边这个正常批次的高中就没有办法去读了。 嗯， 这一点要提醒大家。那么我们学校所有的这个专业我们无论是非通语还是英语中小学教育我们都是有专业加试的。 嗯， 那么加试的时间7月5号这一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加试的内容主要是中英文的现场这个问答交流。 嗯， 大家说用不用提前做一些什么特别的准备我觉得怀着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就可以了。 嗯， 那么加试合格之后我们会发给大家一个证明证明你通过了加试。那么大家在7月7号到11号要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上去进行志愿填报这个志愿填报应该是一共有8个志愿，每个志愿学校填报一个专业。 嗯， 那么每一条这个是可以多次填报这个学校的。 嗯， 对应是可以比如说二外4个语种我不好取舍。 嗯， 我可以报 都填上， 对，都填上的。依据个人的兴趣。 对， 然后这样都填上的。主要想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这些问题。 好。 嗯，我们的非通用语专业我们的办学地址是在校本部的。 嗯， 我们这个延庆校区是英语中小学英语教育这一块的这个办学地址。 嗯，好啊。还有这个听众关注的是我们这个学习费用的问题费用是多少？ 学习费用 对 吗？学习费用是这样就是在头3年 嗯， 我们是按照这个中学的这个标准 嗯 来收取的。 嗯， 这个每年是1800。 嗯， 那么在后边的学段我们是按照高职和本科的这个费用是按照国家规定的。 嗯， 大概高职2年呢是在7000多。 嗯， 如果没有变化的话今年。那么到了本科呢我们就按照本科的费用收取。 嗯， 大概是5000块钱。 嗯， 这样的一个学费标准。 那到了这个海外去学习的话是按照当地的费用执行还是 海外学习的话如果是参加这个项目的话 嗯 又通过了双方的这个外培， 嗯， 双方的一个选拔机制的话， 嗯， 到包括达到对方的语言要求和学业要求的话， 嗯， 这个政府是给予一定的这个奖学金资助的， 哦， 但是这个每年要是北京市给我们的拨款， 嗯， 啊，看到底资助额度是多少， 看给你多少啊。但是总而言之，我们 会给予一定的这个资助。 对啊，好的。那么我们呢，对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今年在本市的这个贯通培养项目啊，一共是涉及到两类，一个是非通用语外语人才的培养项目，还有就是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师资培养项目。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京城市学院创建于1984年，是新中国第一所实行公有性质与民办机制相融合的体制改革创新高校，具有颁发国家承认的研究生本科学历学位资格，并举办中专、高职专科教育。为了适应国家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响应北京市教委积极探索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新路径的号召，北京城市学院于2016年加入贯通培养项目，意在培养后基础、高技能、宽视野、强素质的国际化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学校以富有活力的学科专业体系为支柱，独到的办学理念、精准的人才定位、特色鲜明的教育模式受到市场青睐。学校以教育的高质量赢得了毕业生就业的高质量，毕业生以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著称于用人单位，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20年保持在98%以上。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邀请北京城市学院招生办副主任孙玉琪主任。孙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大家好。 嗯，好。孙主任也是风尘仆仆赶到直播间来啊。 是的。 今天呢要给大家来介绍北京城市学院今年在北京的这个中招当中的贯通培养项目。我们是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是 今年我们的贯通招生呢，咱们北京市有调整，我们的贯通项目今年是在贯通4。 在贯通4。好，那么今年的这个招生人数还要涉及到的专业是什么？ 今年有两个专业在招生，一个呢是学前教育，一个是小学教育，计划都是150个人，一共是300。 好，这两，一个是学前教育，一个是小学教育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最近这几年实际上咱们北京地区的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师资确实是出现了短缺。 是的。 所以呢你不管是在这个高招阶段，我们有这个教师招生的这个人数的扩充。 对。 在这个贯通培养项目当中，今年是不是也在这个招生人数上会有一定的这个调整？ 我们招生规模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 保持稳定， 跟2017年差不多。 把这两个专业分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其实大家在选择这个7年漫长的一个学习当中，实际上主要针对的就是未来的就业这个层面， 对吧？得跟我们介绍介绍这两个这个不同的专业，一个是学校，咱们在这个人才培养上有什么样的特色特点，再有一个学生未来的就业的方向又是什么？ 好的，因为我们学校呢参与咱们北京市的这个贯通项目是从2016年开始的，所以我们目前在校的学生有两个年级，分别是16级的和2017级的。那先说咱们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本科和专科都有，就像您刚才说的，都有这个专业的招生，只是它的培养层次有一定的区别。那么我们学校创办学前教育专业是早在2004年，也是有了一定的积累和基础了。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校内的实训中心，大概是有一个500平米的校内实训中心，它里面包括这个标准化的琴房啊，以及这种现代化的电钢琴教室、舞蹈房、形体训练房、心理实训室等等，就是与学前教育目前所需要的这种培养相配套的这种实训中心我们都是有的。而且呢可以满足咱们学前教育这种多项实训仿真项目的这个教学需要。而且我们专业和全市大概有16个区的这个34所一级一类的公办幼儿园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实习基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学生的就业是很有保障的啊。这是我们的学前教育专业。而且从2010年以来，咱们专业呢先后和这个德国儿童教育联盟、德国西根职业技术学院，还有美国纽约州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 科波斯基分校等等海外院校，我们也建立了这种联系。学生在毕业之后如果想深造的话，也是有机会到国外去深造的。 嗯， 像小学教育这个，我们也是根据北京市的这个政策，针对咱们目前小学学位很紧缺，所以教师也很紧缺的这样一个现状吧，然后从这个方面来满足咱们北京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对这个高水平师资的这样一个需要，往这个方向去培养能够在小学从事教学和这种教育管理工作呀，符合国际化水准的这种专门的师资人才。而且在这个目前的这个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咱们小学的这种全科教师他的培养模式是咱们国家卓越小学教师计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经过我们学校的这种贯通培养呢，我们希望毕业生他们不仅能够在各个小学来担任这种全科教师或者是班主任、任课教师等等，甚至是他们的这种综合课程的指导教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学生还能够在这种各级各类的中小学教育机构来从事教研啊、行政管理啊、心理健康教育啊、社区教育等等工作。可以说这两个专业都是未来在北京就业前景非常好的两个专业。 现在就是这个专业是不是同学们毕业之前他也要拿到这个教师资格证书？ 是的。 是吧？ 据我来之前和系里面做座谈的时候讨论了一下关于这个初级教师资格证的这样一个情况，基本上我们的学前教育专业包括专科包括贯通等等，他在毕业的时候我们都要求他们必须要拿到这个初级教师资格证。因为您知道从2016年开始这个教师资格证它是社会考试，就是我们学校已经没有权利再去发放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们会统一的组织学生然后给他们进行辅导和培训，然后组织考生们一起去考这个试，所以在毕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的学生都要拿到初级的这个证书。 好，咱们的这个两个专业的学制呢都是5+2的这个模式。 是的。 是吧？那它的这个学制上面是5+2，这个模式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模式？是7年我们是分属在不同的校区来进行培养，还是整个都在我们城市学院来进行？ 对，我们学校的这个特点就是7年贯通一校到位。等于就是学生这7年都是在我们学校啊。包括3年的这个专业基础知识，还有这个2年的专科和2年的本科，都是在我们学校来完成的。 好，那么这倒方便了啊，大家直接入校之后7年就一直在一所学校，我们来这个进行学习啊。 对。 刚才呢，对于两个专业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还有学生未来的就业，也都给大家做了介绍了。因为呢，这个必定是这个我们也不能叫做师范类的专业吧，这个它，但是它是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啊，这个对于学生他会有一个特别的这种要求吧，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家事，有一些面试？ 是，我们就是在这个报考条件呢，一个是除了是要符合2018年中考升学资格的这个本市正式户籍的考生之外，还有就是对分数我们是有要求的。比如说这个学前教育专业我们是最低分430，小学教育专业最低分是460，而且我们必须要参加家试合格才可以。而且就是对考生他在一些体检方面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好。 目前呢我们学校也是咱们北京市的师资计划当中的一所学校，所以我们学校这种师范类，我们不叫师范类专我们这些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啊这些专业毕业的学生，他们是具有师范生资格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毕业以后在一些公办的学校，在他招聘的时候他会提到说我要师范生，那我们的学生也是具备这种资格的。然后我们对这个女生的身高呢是要求不低于150厘米，男生的身高是不低于160厘米。其他还有一些关于他的这个听力啊，还有一些他的视力方面也都是有要求的，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考试报正式公布的为准。 另外就是您谈到的家试，一个是家试的时间，还有一个家试的内容是什么，考察的是学生什么样的能力水平？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家试时间呢是2018年7月5号全天，从8点半到下午的5点， 地址呢是在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69号、在这儿。我们的家试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是采用面试的形式来进行家试，主要的内容呢就是为了要了解学生的这种专业思想、专业潜能，还有他的仪表体态、语言表达以及他的身体心理意志品格，以及他遵纪守法情况等等，对这个考生的综合素质进行一个评测。 不用特别的提前做什么准备吧？ 是的，考生只要是以能够表达清楚自己的这种意愿，因为他在初中毕业这个阶段就来选择这个专业，他肯定还是非常喜欢这个专业，对吧？所以说我们希望考生他没有必要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只要以比较好的精神面貌然后来和老师们进行交流。 好，那是这个咱们7月5号家试，这个是全市统一的时间吗？还是咱们各所学校自己约定的？ 对，5号6号选一天。 5号6号选一天。因为刚才王处这边二外咱们也是7月5号。是吧？咱们城市学院也是7月5号。 是的。 但是都是全天。 全天。 是吧？ 大家可以错开时间。 对。 我考虑就是这个问题，万一要是咱们两个学校都想报呢，那就是上午下午自己来选择这个时间来进行填报了。 是的。 7月5号。面试的时候需要带什么东西？ 如果考生有一些想要展示自己特长啊，他这方面的一些像他的作品啊，或者是说他想表演一些节目，他要穿服装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好，微信网友圆圆想问一下孙主任，刚才您谈到是和这个国际交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和海外院校会有这样的合作的协议啊，但想说入校之后参与到这个国际项目是需要如何遴选？ 我们学校的国际合作项目是非常多的，除了我刚才介绍的我们专门与这个学前教育这些专业相关的项目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包括短期交流、长期交流、游学等等，还有学分互认这些项目什么的。学生在入校之后呢，他可以根据我们国际合作办公室每年所公布的不同的项目来进行选择。 好，那么这个就是所有的同学大家都是有机会的，是吧？ 是的。 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啊，有这个问题，就是专升本毕业之后能不能够考研，另外能不能够继续的深造啊，这个问题两所学校老师都回答一下。这个先提问先给二外王处这边。 好。首先从这个研究生的报考资格上来说，只要有毕业证就是可以报考的。但是这个就要考虑到一个专业的匹配度，比如说有一些语种它可能现在国内的教学还没有这个相应的研究生教育的这个专业。所以这个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限制啊。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学了某个小语种，我同时英语学得特别好，那么我想考英语的研究生啊，这里告诉大家，像要报考二外，这就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报考的， 是可以继续深造的啊。 是的。 好，孙主任。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这个是可以填报的，因为我们这两个专业，它在专升本之后，它所拿到的学历学位都是符合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报考的条件的。 就是你有资格来去继续的深造考研啊，不管我们是选择哪个学校，你都是有资格去来考研的。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它结束之后，原则上讲应该是也是属于计划内本科。 是。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啊，过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再为大家介绍啊。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的，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

这些家长朋友，你肯定报的是我们这个周末啊举办的落地咨询讲座，但是呢您得需要拨打电话才能够报名成功。再次为大家重复一下，在这个周末两天，教育面对面的分别为大家安排了一场中招讲座，一场高招讲座。中招讲座呢是这个周日5月13号为大家安排的是网络直播讲座啊，内容是根据一模的题型来剖析2018年的中考改革趋势。今年呢是中考改革的元年，在这个考试内容和形式上呢都发生了调整和变化，那么大家呢有必要来做一个了解，以为自己的复习备考啊提供一个方向性的指导。那么大家关注这场网络直播讲座，请您拨打400-600-5223 400-600-5223来进行咨询。另外在5月12号上午的9点，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高招的公益讲座，在西城区的财政部礼堂，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青老师还有高夏老师会重点围绕避免大平行志愿下的这个退档的情况，还有专业被调剂的情况，为大家进行一个指导咨询。现场的座位有限，请您务必提前拨打电话400-600-7500 400-600-7500，拨打这部电话提前的预约座位。另外今天对于这场讲座的微信我们也已经为大家推送了，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来进行相关的了解，并且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扫码来进行报名。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我们呢继续来邀请北京城市学院招办副主任孙玉琪主任为大家做介绍啊。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项目从2016年开始的是吧，到今年也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 今年是第三年 招生。第三年，对。前面这个收的这两届学生现在在学校的学习的情况怎么样？ 那我在这简单给大家给大家说一下。对于这个贯通的这个项目呢，虽然我们在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这一块在本科阶段和专科阶段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但是对于贯通的这种培养方式来说，我们的对他的态度还是非常的认真严肃的。所以我们每个学期在这个人才培养方案的这个上面呢，我们贯通教育的负责的部门都会对它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根据实际教学的情况不断的进行调整和提高。目前呢，我们这个学前和小教的这个7年一贯制的人才培养方案已经很完善了。那第二个呢，是在我们这个课程建设和教研这个方面，我们是也是下大力度的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把很多的这个专业技能课程在这个初级阶段把它下沉下来，比如说与这个普通的高中去相比，我们在贯通培养的这个基础学段当中，像小学教育方向我们新增加的专业课技能课程总共有11门，然后学前教育方向呢也新增加的专业课技能课总共有10门，而且我们在这个美育教育方面他们的这个素养课包括音乐、美术、形体、书法等等，我们都是增加了他这样课程的一个设置，而且我们每年都是以课题研究的方式对这些课程的如何开展和提高来真正的立项来研究它。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实训式建设方面，除了我之前建设的给大家提到的这些，我们未来还要再筹建10个这种专业实训室，包括这个音乐、舞蹈和美术等等啊，来扩充目前的这种规模。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师资队伍建设这一块，我们也是啊，在已有的师资的基础之上，对这一块也非常重视。而且在2017年，我们还有一名教师荣获了这个北京市第10届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的非常好的奖项。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在校生他们的这个实践的教学和社团活动是很丰富的。因为我也去观摩过这个贯通上课的一些场面，确实挺有意思的。一个呢，就比如说像我们搞这个英语特训团，从这个2017年9月开始，咱们贯通16级的小教专业的学生就参加了咱们顺义区的小学英语特长训练这个项目。那么我们会结合这个项目的要求呢，和学生的这个培训情况来安排 咱们的学生做一些主讲啊、助教啊这样的岗位，分期分批的去参加这种活动。 嗯， 而且呢，每一个学科我们都会组织这种学科竞赛，来使同学们的知识更扎实。特别是为了坚定咱们学生的这种文化自信，我们是把这个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作为他们必修的一个课程，所以每一位同学都要练习书法。 嗯 啊，这个还有我们给同学们建了八个很大的这种学生社团，包括合唱、舞蹈、书法、手工、英语、绘画、骑射，还有文学社等等，都有专门的指导老师来给他们做指导。 嗯， 学生们的满意程度非常高， 好， 家委会也是非常满意的。 是， 嗯， 好的。那么今年呢，城市学院这边贯通项目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啊，一共总的招生人数是300人。 是的， 对，大家呢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还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继续的提给孙雨琦主任啊。我们最后呢会留出一点的时间，再请我们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为大家做一个集中的问题的解答。好，那么我们北京城市学院啊，为大家呢就先介绍到这儿啊。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P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五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北京市现代化标志性职业学校，北京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会员单位，联合国青年技术培训基地。学校地处首都中心地区，教育设施先进，师资队伍优秀，合作资源丰富，办学特色鲜明，质量优势明显，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学校立足首都核心区的建设发展，专业建设着眼于文化传承与国际化人才培养，先后与故宫博物院、北京联合大学合作开办3+2+2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项目，为北京市的文博单位培养理论水平高、动手能力强的高水平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人才。依托东城区域内丰富的学前优质资源，开展与高职院校3+2中高职衔接，培养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为区域学前教育学位扩张提供师资保障。学校开设中外合作办学专业20年，引入 HND 课程，实现了国内中等职业教育与国外高等职业教育的接轨，开通了海外留学的便捷之路。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教学副校长韩琼校长，韩校啊。今天呢我们这个其实三所学校带来的各自的专业真的都是各有特色啊，各有优势。咱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这边呢，今年的贯通项目是校企深度合作的人才培养项目啊。 对， 这个涉及到的专业是什么专业呢？ 是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 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 对 啊，这个特点还是很强的啊。 对，如果听众朋友们要是有所关注和了解呢，就知道我们这个专业是和故宫博物院合作培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牵手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一起培养这个文物保护与修复领域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是这个之前呢像这个国家宝藏等这样的一些个文物保护这样的综艺节目深受大家的欢迎，所以呢也是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关注和注意啊。 没错， 这个专业咱们今年是第一年招生吗？ 我们已经加入贯通项目，今年是第二年。 嗯， 今年是第二年招生。 今年是第二年招生，去年的这个招生的情况怎么样？ 去年呢，我们招生的规模和指标是30人。 嗯， 应该说在整个北京市的贯通项目当中呢，我们这个专业是第一批 全部招满的第一个专业。 哦，第一批全部招满 对、 哦、一下就满了。今年咱们这个招生计划是多少？ 今年呢，这个北京市给我们的专业招生指标是50人。 嗯 啊，稍微扩展了一点， 扩展一点，估计也是跟去年一下招满是有关系的 啊。对，尤其是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个片子火爆之后，很多家长和孩子，对于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热衷和这样的一个追捧，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嗯，那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个专业啊，它的一个培养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和哪些学校联手，给学生又开设了什么样的这种课程？ 好的，我们这个三方的合作呢，是牵手故宫博物院，对接的这个高等院校呢是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它的历史与博物馆系。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呢是3+2+2。 嗯， 第一个三呢，代表的是3年的中职段，在我们学校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进行这个中职段的学习。 嗯， 那么第二个二呢，是在北京联合大学，第三个二还是在北京联合大学，也就是高职段和本科段都在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来完成。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和前面两位学校提到的整个贯通培养的整体形式是一样的，就是一体化设计课程，对于学生学历提升至本科。 嗯， 那么对于学生聚焦专业能力的培养，是有一个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通道，也是一个很有利的这样一个条件。 嗯， 这个专业的设置呢，应该说要归功于故宫博物院的单院长。 嗯， 在这个专业的成立之初呢，因为单院长反复提出，我们北京的文博类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是非常紧缺的。曾经有相关数据报道，就是我们现在具有高水平学历和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很强的修复动手能力的人才非常匮缺。 嗯， 以故宫现有的这种国家级的宝藏，如果要完成全部的修复，据说需要1000年。 嗯， 因此呢，单院长特别的提出，在这个领域，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三个特点。 嗯， 第一个特点，他需要从小就进入到专业的培养当中，他的动手能力可能在我们中考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讲，培养是比较好的。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动手能力的培养，持续一定的时间以后，经验的积累和他这个手的灵活性才能达到专业的要求。 嗯， 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这个专业的人才领域呢，它是需要有比较系统的专业知识这样的一个积累，学历水平还不能低。 对， 相关的这个理论知识，比如说理化，比如说历史，都是非常深厚。 嗯， 因此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学历的提升培养。 嗯， 要到达一定的水平。 嗯， 第三个特殊性呢，主要就是从事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人才应该具备工匠精神，要有这种专注执着精细这样的精神打磨，那它也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培养。 对， 因此呢，才提出在我们中招这样的一个贯通项目里，我们申请这样的一个特色的专业。 嗯， 现在这个专业的培养来讲呢，在我们中职段已经是第二年了。整个课程的建设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嗯， 因为根据北京市教委的要求，那么对于这样的贯通项目，它的文化基础课是要求整合优质的教育资源，聚焦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我们在基础文化课的课程建设方面也引进了优质高中课程以强化。 嗯， 但是呢不是全部照搬。 嗯，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语文，我们强化了中国文学史。 嗯， 我们强化了这个繁体字。 嗯，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理化，我们专门开设理化基础课。 嗯， 但是前面有定语，文物修复理化基础。 嗯， 那么以此无关的，可能我们要 删减掉 一些、那么以此专业相关的我们要给它加进来，而且要必须落地、确实是体现了我们市教委文件当中说的，就是要聚焦我们创新人才的培养、然后基础文化课为专业培养目标来服务、那么在文化课方面，比如说我们的历史、中国通史啊、中国古代史、中国工艺美术史，比如说我们的美术，它不是简单的美术，是我们联大相关的教授给我们量身打造，然后按照这个专业的需求来做的这样的特殊的美术课。比如说计算机也不是普通的计算机，是和联大进行人才培养方案协定商议的过程当中，根据联大的人才培养的要求以及我们人才这个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的要求，那么是配合着我们这个文物修复所需要掌握的一些软件，来给学生进行这样的安排。那么整体来讲，我们三年中职段的基础文化课是不掉下，三年一贯式的开下去。那么从专业课来讲呢，是这个专业最大的特点，我们所有的我们所有的专业课的任课教师全部来自故宫博物院。 哦，全是来自故宫博物院这些个大师名家吗？ 对， 是吧？ 我们可以在课堂里遇到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的这些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是 以及大咖们，他们都走入我们国职这个贯通班的课堂为学生亲自授课。应该讲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他们高水平的非常这个最前沿的这个专业知识和他们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同时给学生带来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工匠精神的熏陶与感染。在这一点上，确实我们通过两届这样的文保班能感受非常深刻。 我觉得这个工匠精神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啊。 对， 你会发现你看到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在故宫修文物，一件文物有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去做这个修复，真的是需要你沉下心来， 要静得下来， 对，坐得住啊。 对， 而且它必定是一门手艺活， 没错， 需要我们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就需要很好的去掌握它啊。 是的， 希望大家不是一个匠人，应该是一个工匠，以这样的这种心态来去学习这个专业啊。 是的。 好，刚才呢这个韩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整个的这个课程人才培养的模式方式，还有它的特点，包括这个课程开设的这种特色。微信网友炊烟想问一下韩校长说，报考这个专业需不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 从目前我们中招的政策来讲，我们暂时没有设定这样的条件。因为以我们两年培养的情况来讲，学生零基础可能我们后期的引导更便于服务专业人才培养。 就是他没有这个条条框框去束缚他啊，最好是一张白纸。 没错，可能更好。 好，那么对于今年的整个的这个报考的条件上，您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好的。那么今年我们这个报考的条件呢，跟前面两所学校啊，这个基本相同，就是符合当年2018年中考升学资格的本市正式户籍的考生啊，均可以报考。那么今年在这个招生录取的政策上呢，刚才二外的处长有所介绍了，我们这个项目也有同样的情况，有所调整。那么今年2018年这个贯通项目在全市范围招生，不对各区分配计划指标。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就是看大家的中考分数，我们设置最低录取分数线430，但是那么报考的人呢，就是按从高分往低录取，录满为止。 就是你够430分是有资格来报这个专业的， 对， 对吧？ 对。 但是至于能不能录上你，那就应该是报了多少人从第一名排到第50名。 对，而且不受这个各区县的这个分配计划指标的限制了， 嗯， 这是和去年最大的区别。 嗯，实际上竞争更激烈了，因为你是放在全市当中去做这个竞争啊。您觉得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咱们报这个专业？ 我感觉呢，喜欢这个专业的孩子，有意向在文物修复与保护这个领域，这个来，这个发展的孩子，可能更适合于这个专业。应该讲呢，我比较同意刚才前面两位，领导提到的，就是毕竟贯通项目很长，我们的孩子年龄还偏小。所以一定要让家长和孩子充分的讨论，而且确认孩子在这个方面他有浓厚的兴趣。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虽然没有明确，但是我们希望呢孩子的动手能力稍微强一点，因为毕竟我们重视的是孩子修复这样的一个技艺，那么在记忆的传承当中，手的灵活性可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此呢，我也做一个特别的说明，我们今年这个贯通项目哈，从去年开始我们进行招生到今年，我们没有设置这个提前的加试和面试。所以同学们可以就是凭中考成绩然后填报志愿均可。 好，那么没有加试，实际上这也是刚才有微信网友问的这个问题啊，问问有没有这个相关的加试，所以大家呢也不用担心啊，说我没有这个美术的基础啊，刚才韩校长也讲了，最好是一张白纸，我们从零基础开始学起。再来看看这个听众朋友圆圆想问您说，在这儿通过这个贯通项目培养的学生毕业之后都能进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吗？ 在此我特别做一个说明，我们虽然叫校企深度合作，那么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呢，限于我们师资支持，比如说刚才我说到我们专业所有的专业课教师全部来自故宫博物院，那么它是一个高水平非常高端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引领和专业的示范和熏陶。但是在这个最后七年本科毕业以后，应该讲还达不到故宫的用人标准。这点呢也请大家呢家长和孩子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当然啊，我也可以再提醒大家，联合大学的文理学院有硕士点。那么我们本科毕业以后，成绩合格具有报考资格的孩子可以继续通过研究生继续深造和学习。 也就是说大家未来这个上升的渠道还是有的。 对， 在你研究生深造阶段还是这个文物保护和修复专业， 对， 是吧？ 还是这个相关的领域和专业。 好，那么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继续深造的通道。另外据我所知，这是我们在国内深造，如果大家想要到国外去深造也会有相关的这个机会的。 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在这个方面和国外的很多高校也有相关的合作。研究生通道甚至在本科通道可能我们的孩子就有机会能够到国外相应的学校进行不同形式的沟通和交流。 是，我现在了解的比较好的，比如说去埃及学这个文物的修复， 对，还有意大利， 对啊，这些个文明古国啊，大家呢都可以去进行进一步的深造和学习。好了，那么我们呢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啊，这个非常有特色的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的贯通培养项目，那么就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的继续的来咨询。那这样我们呢请三所学校各位老师留一下各自的咨询联系电话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咨询一下。那这样吧，韩校长您先来啊，我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咨询联系电话是多少？ 好的，那个应该讲我们这个专业的上课地点呢是在北京东城区宝钞胡同21号，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您介绍一下 鼓楼校区。 好，您介绍一下电话，大家有问题直接打电话咨询。 好的好的， 好， 稍等一下啊。 好，那这样我们先请那个让王处先介绍一下我们二外的咨询联系电话啊。 二外的冠培的咨询电话是65778453。 好的。 来，孙主任。 北京城市学院的咨询电话呢是6232-1818，大家也可以用微信搜索北京城市学院招考资讯，或者是北城贯通关注。 来，再公布一下5月12号活动。 啊，谢谢您给这个机会。5月12号呢，由北京市各区招办联合主办的2018年联合高招咨询会将在我们学校的顺义校区杨镇木燕路三街来举办， 好， 我们学校来承办，那么是早上的8点半到12点半， 好， 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前来， 也关注我们的微信吧，啊，也会给大家做推送。来， 谢谢。 最后韩笑， 大家可以拨打6853392啊，然后来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的微信公众号。 好，好了，今天呢，非常感谢三所学校的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介绍了各自特色的这个贯通培养项目的专业。好，那么我们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给大家预告，明天呢，我们将会针对我们的中考生的应考心理做一期专门的指导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关注。好了，那么今天教育面对面就是这样，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我在春天里等你，我在油菜花海里等你，相约守农，相约守农，紫谷伊甸园，6377-9779。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童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